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广播剧欣赏。广播剧欣赏。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太子港行动，编剧林晨，导演孔玉，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陈星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身影，在每一条小巷里漂泊。茫茫人世悲欢交错，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光荣的刑警，忠诚的803，你用一腔热血，你用一片柔情， 第一集，剑拔弩张。 周末夜色，深城的街上依旧人来车往，在各色霓虹灯的映照下，比白天更觉繁华迷人。 晚上好，欢迎光临太子港酒店。 哦，这就是太子港酒店。 请请请。 地处闹市的太子港大酒店更是宾客盈门，热闹非凡。在忙乱中，没有人注意到值班经理已经悄悄离开大堂，也没有人注意到年轻俊俏的太子港酒店公关部主任卢迪小姐步入大堂一侧，启动备用的消防电梯，直驶25楼。25楼唯有最东头的客房里亮着灯，这是为太子港酒店总经理朱永昌留的包房。 卢迪。 哦，卢小姐，没吓着你吧？ 于先生，总经理不在。 怎么，周末还加班？你不觉得太勤奋了吗？ 你不也一样吗？ 今晚我是值班经理啊。 总值班室应该在3楼。 我是跟着你上来的。 冲着我来的？ 嗯。 想请我吃宵夜？ 哦，不我只是觉得这么晚还有人想打扰总经理的休息，很不明智啊。 城市规划会议就要在我们酒店召开，为这事儿各部门都在做精心准备。 嗯， 我们公关部也不例外啊。我想找总经理谈谈我们的设想。 我记得在今天上午的工作例会上，关于公关部的工作你已经有了个精彩的发言，我们也已经形成了决议，所以没有再汇报的必要了吧。 作为公关部主任，我有权利有义务随时修正我们的工作计划。 可是作为一个聪明能干的女孩，她却没有权利轻易出卖不该出卖的东西。嗯， 什么意思？ 意思很明确，没有一个男人会让自己所爱的女孩去冒险，去丢掉她不该丢掉的纯真。 你大概搞错了吧，我可不是总经理的千金，像我这样普通的女孩不值得别人注意。 啊，优秀的女孩总是会让优秀的男人格外动心的。你是个优秀的女孩，而我碰巧也是个不普通的男人。 是吗？ 你当然是个不普通的女孩了，否则总经理怎么会在千余名应聘者中独独挑中了你，又怎么会仅仅一个月便将一个新来乍到的公关小姐晋升为公关部主任？ 那是我运气好。 卢小姐可不像是个来撞大运的人，否则你就不会刻意在酒店大大小小的管理部门里广交朋友，还专对账本文件感兴趣，还有那把机要档案室的门钥匙，你不是千方百计的想弄到手吗？ 你这话怎么叫人听不懂呢？ 话说白了就不幽默了，但我还是建议你别走进朱总的套房。 你还想说什么？ 我想和你谈谈。 我不认为我们会有共同的话题。 我们可以谈谈你关心的那些事，你关心的那个人呢？ 为什么？ 因为我关心你。 为什么？ 爱情不需要理由吧？ 你是要我相信你？ 你当然应该相信我。走吧，去酒吧坐坐。 嗯， 我请你喝一杯嘛。 你是想犯规？ 为了你嘛。干杯。 为什么？ 为你将要对我说的实话。 你很自信。 那只是伪装，在你面前我的自信等于零。我怕你不相信我，怕你不肯对我说实话，甚至我还随时随地担心哪句话说错了你就会拂袖而去。 我正有这样做的打算。 我爱你，相信我，自从我第一次见到你以后，我就…… 别往下说。我是一个没有心情也没有时间来谈论感情的女孩。 你为什么要逃避？难道你不爱我吗？别低下你漂亮的眼睛看着我。我的直觉告诉我，我们的感情是相通的。这些日子你的存在对我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我比你大十来岁，可是在你以前从来没有一个人叫我如此心醉啊。你有心事告诉我，你为什么来太子港？ 你真的想知道我的故事？ 你太沉重了，说出来让我为你分担。 我是个没有父亲的孩子，文革的时候我父亲死在隔离室里，那时候我刚上小学。我非常非常爱我父亲，他也非常爱我。我还记得小时候生病，打针打得太多了，疼得不能躺也不能坐，他就整夜整夜抱着我在屋里走来走去，哄着我睡觉。他是死在隔离室里的，他们不准他去看病。我最后见到他的时候，他全身浮肿，那模样真可怕。被一封匿名信送进了隔离室的，当年写匿名信的人今天还活着，身居要职，活得有滋有味。他是踩着我父亲的尸骨爬上去的，我绝不会放过他。虽然一切罪证都不存在了，但在法律之外我会用我的方式来寻求公正。 这人在太子港酒店？ 太子港酒店总经理 啊，是朱永昌？你肯定？ 他和我父母是大学同学，还曾经是我父亲的好朋友，可后来为了我母亲他们翻了脸。我母亲嫁给了我父亲，我想他是妒忌， 所以就写了那封匿名信报私仇。 这你可不能乱猜测， 不可能有别人。那信里揭发的全是他们读大学时的事情，除了他，没有人会对我父亲的一言一行知道得这么清楚，何况我父亲也是这么认为的。他在病重的时候曾经对我说过，他是被他一个他曾经最信赖的人出卖的。 所以你就考进了太子岗？ 是。我有个朋友在审计局，他告诉我，他在对太子岗做审计的时候，曾经发现账面上有些奇怪的现象，可他人微言轻，又指不出明显的漏洞，也就奈何不了这些。 你是说他贪污？ 我还没有找到有力的证据，可我相信一个曾经卖身求荣的恶棍绝不会成为一个廉洁的清官。只要我有耐心，总有一天我会踩着他的尾巴的。 于是你就想尽办法接近他，甚至还要 吃惊了。我并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冰清玉洁、天真烂漫的女孩，我说过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来谈感情。 我理解你，但我不能让你那么去做。 你理解我，就该让我不惜任何代价去干我要干的事情。 我不允许我爱的人那么去做。 你认为在你知道这一切以后你还爱？ 比以前更爱。 可我缺的不是爱。 你缺的是我向你证明我的爱。 什么意思？ 我会找到你要的证据的。我干比你干更方便。别忘了，我是总经理助理。 你愿意为我冒险？ 是的，我愿为我们的爱情冒险。给我时间。 你不会让我等成了老太婆吧？ 好吧，说个限期，就在城市规划会议以前吧，这个时刻并不遥远。 一定 一定。但你要答应我，再也不要有意去和他周旋，再也不要试图单独走进他的套房。姓朱的是个老色鬼，从来不肯轻易放过一个自己送上门去的女孩子。 好吧，我 亲爱的，干杯。 两个星期很快就过去了，城市规划会议近在眼前，参加会议的代表团已经开始陆续到达太子岗酒店。卢迪还没有收到于涛答应要给他的证据，但是太子岗酒店的平静被一个突如其来的神秘电话打破了。这天下午，酒店各部门经理正聚在总经理办公室开工作例会。 您好，太子岗酒店总经理室。 这里是太子岗行动指挥中心。一个激动人心的事， 又是早上那个神秘电话。 给我。 再说一遍，按照预定计划，13点整，我们将引爆楼前广场上的音乐喷泉。现在是12点50分，你们的时间不多了，请不要无视我们的警告。还是赶快疏散无辜者， 快让大家去广场疏散人群。好， 现在开始报数。10， 大家注意了，散开，快散开，快散开，别靠近喷水池，快离开这儿，别靠近喷水池。 我不好了，快跑， 大家注意，快散开。 803，总部紧急呼叫。 803听见了。 803，太子岗酒店发生人为爆炸事件，局长要你马上赶到现场。 803明白，马上赶到。请派人带上勘测器材前往协助。 2组、3组人员已经出发。 好，明白。直接掉头。太子岗酒店。 是。 哎，见鬼！哎，你说怎么偏偏是太子岗酒店，还偏偏是这种时候出事儿？哎，你还记得吗？城市规划会议不是过2天就要在那儿开幕了吗？ 恐怕不是这个时候还不出事儿。 而且啊，他还是个涉外饭店。这案子 又是个烫手的山芋喽。 哎，沈西啊，嗯，这案子要是太容易办了，你不是又要抱怨你的才干不能尽情发挥了吗？ 哎，这倒是啊，容易的案子也用不着咱们俩呀。 行了行了，别净喘大气了。哎，你小子给我悠着点啊。 放心吧，我知道，给人看的是谦虚，哼，自信只给自己留着。 你少贫嘴吧，快开。 哎，哎，前面就到了。 哎呀，就那么一眨眼功夫，喷水池里的雕像就给炸了粉碎呀、啊！ 是全炸碎了。 就是啊，溅了我一身的水，幸亏跑得快，要不准砸破头。 这就是，哎呀， 听说这座船形的雕塑还是一个很有名的设计师设计的呢。 是吗？ 哎，警察来了！ 警察来了！哎，向前让一让，让一让，请让条路。哎，你让一下。警官先生， 哎呦，刘刚啊，老同学呀、啊！ 于涛，你怎么在这儿？ 哎，我是这家酒店的总经理助理。 哎，哥们儿，几年不见，干得不错啊。 发福多了你呀、啊啊、你现在可是大名鼎鼎的神探了。 嗯， 哎，你能来管这个案子，我真是太高兴了。 哎，那可得让你密切配合呀、啊、 那当然、啊、我们哥俩还什么好说的，再说你是在给我们办案，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只要办得到我一律提供方便。 行， 我就盼着能把这件事尽快侦破。你抽烟吗？ 好，有你这句话我可放开手脚了啊。 这是卢迪、哦、酒店公关部的主任。 卢小姐你好。 你好， 刚才的报警电话就是他打的。 嗯， 我们俩负责配合你们工作。哎，现在我们先到总经理办公室谈谈吧。 嗯，走吧。 啊， 803， 嗯， 二组三组人员都到了。 啊， 报告队长。 嗯， 017向你报告。队长，029报到。 好，你们在这取证。沈西，哎，带上监听装置，我们去总经理室。 是， 走吧。 嗯， 刘刚， 嗯， 快有十年没见了吧？ 是。哎，于涛， 嗯， 慢慢再叙旧吧。你还是先说一说案发经过。 卢小姐、 嗯、 你说吧。第一个电话是你接的？ 是啊。嗯，今天一早我在公关部接到第一个电话，对方自称是太子港行动指挥中心。 你们没有及时报案吗？ 没有。 为什么？ 我又不是放羊的孩子，不能一有风吹草动就嚷嚷狼来了。 这也不能怪他，在酒店工作经常会碰到一些稀奇古怪的事儿， 嗯， 各种各样的恶作剧，一个月少说也能碰上六七起，见怪不怪就容易麻痹。不过卢小姐事后还是向总经理汇报过的。 哎，要是我没记错的话，你们的总经理名叫朱永昌。 哎呀，警官先生认识我们的总经理？ 说不上认识，反正你们的总经理啊，在上海旅游业是绝对出名的。 刘刚，这边坐。 好好， 朱总经理正在他的办公室里等你呢。 请进。 朱总，公安局的同志来了。 哦， 这位是刘刚。 好，你好。 那位是？ 哦，我叫沈西，是我们队长的助手。 啊，请坐，快请坐。 啊，谢谢。 朱总 啊， 刚才听卢小姐说，太子港行动指挥中心的第一个电话是今天一早打到公关部的，她事后报告过你。 是这样，卢迪向我汇报过，还给保卫部打了个招呼，紧接着保卫部也接到了那个自称是太子港行动指挥中心的电话，再后来就真的发生了吓唬的事情。 幸亏当时大家都在这间屋子里开会，听说有情况，一起下去疏散了人群，才没有发生重大人员伤亡。 那么对方一共来过两个电话？ 不，三个。 嗯， 从今天上午9点到案发前，对方一共打来过三个电话。嗯，前两个相隔1小时，都是打到公关部，是我接的。 那请复述一下内容。 那两个电话都是警告性的，很简短，三两句话，说完就挂了。 第三个电话是我接的，那才是真正的行动通报。 他说他们将按照预定计划应报楼前广场上的音乐喷泉。 那么说他们给了你们疏散人群的时间了？ 他们只给了我1分钟时间。 哎，等一下，沈西 啊， 监听系统装好了吗？ 装好了。 请接电话。 你好，太子港酒店总经理室。 让你们总经理接电话。 朱总。 喂，这里是 太子港行动指挥中心。 该死的，你们到底是谁？谁？ 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不敢再把我们的警告看作玩笑，不是吗？ 你们要干什么？ 要和你做笔交易。 交易？ 别 什么交易？ 这件事对你来说很简单，我们知道城市规划会议几天后就要在你的酒店里召开，我们不乐意这样。 你说什么？ 我们要你从今天起不再接待任何一个前来参加会议的代表团，取消一切为这次会议安排的服务。已经住进酒店的，限他们在明天八点前全部搬走。 这事办不到。 你必须办到，不管你能还是不能，否则你的会议大厅就会像喷泉的雕塑一样飞上天，或者你那些尊贵的客人也许会在他们的卧室里遇到不愉快的流血事件。那你就必须按照我们的去做。总经理先生，别逼我们使用暴力，我们也热爱和平。记住，别想蒙骗我们，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监视之下。 喂喂喂喂喂喂， 沈鑫，立刻查明电话来源。 明白。 真够猖狂的。朱总，我们可不能真的按他们说的去做。 当然不能，取消会议安排会严重影响我们酒店的声誉，后果不堪设想。 可是要是他们的行动直接威胁到各代表团的安全，后果就更不堪设想。 反正不管怎么说，这个会一定要在这儿开。今天的事情严格保密，谁都不许传出去。至于安全，保安部门要全力以赴。 朱总，你把警官先生忘了，我想他们会保证酒店的安全的。 对，刘刚， 嗯， 这事儿可要仰仗你了。 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是我们的职责，太子港酒店也不例外。在案情调查还没有进展之前，我不能对你们说什么，但我们会尽力而为的，我们不会让任何一种罪犯的阴谋得逞。 要这样，那可真是太好了。 803， 嗯， 对方使用的电话查实了。使用的是自动公用电话。哦，车里有你的电话，是局长的，要你汇报案情呢。 知道了。哎，沈鑫， 嗯， 通知017-029加强警戒，立即搜索会议大厅里有没有爆炸装置。 是。 朱总，我同意你的观点，这件事情目前要严格保密，以免引起更大的恐慌，我们会尽快破案的。 谢谢 朱总。 啊， 您看是不是给警官先生安排个房间，好让他们办公啊？ 这个好吧，别太显眼了。 我会安排的。 好，谢谢你们的配合。哎，沈鑫，我们走。 哎， 经过仔细搜索，酒店的会议大厅里并没有发现任何爆炸装置。为了预防万一，803在宾馆内外布置了警戒哨。当晚他和沈西也就留在了于涛为他们准备好的客房里。夜深了，可是他们两个人却毫无睡意。 哎，这案子看起来像是国际恐怖分子干的。我还是第一次和恐怖分子打交道呢。这案子棘手可真够味儿啊，是不是？哎， 嗯， 803， 嗯，这什么 走神了？想什么呢？ 嗯，哎， 啊， 那个电话， 嗯， 你不觉得它过于戏剧化了吗？ 戏剧化？ 哎呀，赝品之所以拙劣， 嗯， 就是因为它模仿的太过分了，什么都不能太过火，说话也一样。 你的结论是？ 哎呀，没有结论。只有一点点预感，对方还没有说出他们真正的目的呢。 你是说他们虚晃一枪？ 你不这么认为啊？ 至少 会议大厅里并没有任何的爆炸装置。 嗯， 而且我们也已经搜索了其他的地方，同样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危险品。看来威胁还真的就是威胁。 嗯，今天晚上不会再有什么事了，可这平静恐怕最多只能维持到明天上午。 要知道803的预感是否准确，要知道案情将会有什么新的进展，请听第二集《风云迭起》。 刚才播送的是《太子港行动》第一集《剑拔弩张》，公安顾问易庆尧，文学编辑徐新华、祖文忠，音乐编辑殷红，录音合成王青、张维凤，音乐录音钱素英，音乐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刘欢，演奏金鹰爱乐乐团，拟音苏东升，剧务顾达，剧中人刘刚由王伟演播，沈西由林海演播，卢迪由宋一宁演播，于涛由宋怀强演播，朱永昌由许承谦演播，朱慧由姚培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曹雷、翁振兴、王肖兵、金林、谭维红、梁辉、陆成、隋磊、金鱼、邓平生、苏东升等，解说丁建华。 太子港行动，编剧林晨，导演孔玉，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晨星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身影，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世悲欢交错，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光荣的心情，忠诚的 第二集《风云迭起》。 就在城市规划会议将在太子港酒店召开之际，一个自称太子港行动指挥中心的组织引爆了酒店门前的喷水池雕像，并扬言要酒店停止一切为这个会议的服务，不准接待任何代表团，否则他们将继续采取暴力行动。接到太子港酒店的报警，803带着沈西迅速赶到进行现场勘查，没想到第二天总经理朱永昌又接到了那个神秘的电话。 喂，哪里？ 这里是太子港行动指挥中心。 又是你们，妈的。 早晨好，苏总经理，现在才5点，你来得真早啊、 都是你们搅的，我昨天晚上根本就没有回家。 难怪你家的电话怎么挂我们也挂不通啊。日 你们又有什么事儿？ 我们想通知阁下，你的千金很想你。 什么？你们说什么？ 你不想直接跟你的千金说几句话吗？ 哦，不，不不不， 爸爸， 小慧，小慧，你在哪儿啊？ 爸爸，我怕，你快来救我出去。 小慧， 冷静些，朱总经理。你的千金是在我们这儿做客，我们会热情接待他的。 不，不要碰我！ 畜生，不许碰他，不许碰他！ 我们不想伤害他，也不想伤害你。 那你们快放了他吧。 那不行，鉴于阁下缺乏合作的诚意，朱慧小姐恐怕要在我们这儿多住几天。 爸爸，快来救我啊！ 放开他！你们快给我放开他！ 你没有权利命令我们，有权命令的只有我们。 那你们快说你们的要求。 你清楚我们的要求，你无视我们的要求。你的客厅部继续接待请来下榻的代表团，没有任何一个代表团成员在我们规定的时间前离开你的太子岗。 哎呀，你们要给我时间，这件事情不是那么快就可以办成的。 我早就警告过你，别蒙骗我。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根据我们所知，到目前为止，你没有下过任何一道符合我们要求的命令。 啊，这个我们可以再商量嘛。 完了。 喂喂，喂，喂喂，喂，总裁吗？给我接那个两个警察的房间。什么？没人接？妈的，见鬼！人呢？进来。 啊，朱总。 你们总算来了，快救救救救！他们绑架了我的女儿。 朱总，朱总，你安静一点。我们已经从监听系统里听到了刚才的对话，我们正是为这事儿来的。朱总，你坐。请问？你最后什么时候见到你女儿的？ 星期天的晚上，也就是前天。哦，我们一起吃过晚饭，小慧就回学校去了。 你女儿在什么学校？ 外语学院，她中毒。 那么以后再没见过吗？ 没有。 好，朱总，我还有一个问题。 好了好了，你们还有完没完呢？你们必须马上组织营救，你们要对她的生命负责。 朱总，目前我们首先要做的是确定朱慧被绑架的准确时间和地点，寻找目击者。 不行，我不能让小慧落在那批疯子手里，我要救她去。 哎，朱总。 喂，客房部。 哎，朱总经理，你要干什么？ 我， 朱总，你该不是要打电话给客房部取消对各地代表团的接待吧？ 这是唯一的办法。 这无疑是一种自杀的方法，这样做你会让这家酒店名誉扫地的。更严重的是，这种行为会让我们这座城市丢脸。 你没有权利拿我女儿的生命冒险。 朱先生，请你冷静些。 需要冷静的是你们，不是我。 朱总，把你女儿扣作人质的是犯罪分子，不是警方。请你相信我们，配合我们的工作。好了，我们这就去外语学院。走，沈鑫。 是。 啊，八零三， 嗯， 用警笛吧，否则不知道爬到什么时候呢。 算了，快到学校了，别太招摇。 哎，用你电话。 嗯，我是八零三。 八零三，我是总部。你要的材料我们查了。朱慧生于1973年，今年刚满20，是外语学院英文系的学生，能歌善舞，在前不久的全市大学生青春风采大赛中获得最佳青春活力奖。 他幼年丧母，与父亲共同生活，很受宠爱。 那么他其他的社会关系呢？ 在上海没有什么其他亲戚，也没有发现他和什么可疑分子来往，社会关系很单纯。 好，谢谢。 803，局长有指示给你。 接过来。 803，这个案件关系重大，昨晚市府召开了紧急会议，市领导指示要尽快破案，必须保证城市规划会议在太子港酒店如期召开，必须保证各地来宾的绝对安全，这将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声誉啊。 803明白，我们一定全力以赴。 好，限你3天内破案，我24小时听取你的案情报告。 是。 哎，803， 嗯， 我们到了。 嗯， 哎，你看那个等在前面的就是他们英语系的主任，哎，他答应直接带我们去朱辉的寝室。 哦，你好，系主任。 哎，你好。 给你添麻烦了。 哦，没事。嗯，我们走吧。 好，走。 同学们，哎，同学们，这两位呢是公安局的同志，想了解一下朱慧的情况，嗯，希望你们知道什么就说什么。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刘刚，这位也是沈西。 803， 嗯， 真的是你啊？ 对对，就是他。 哎，我们每天晚上都躺在床上听你的故事，一边吓得发抖啊，一边还是要听。对， 是吗？ 真了不起，中国的福尔摩斯，是亨特尔，亨特还潇洒呢。哎，没想到真能见到你。 哎呦，我的天哪！ 嗯， 803， 嗯， 你什么时候成了青春偶像了？ 啊，岂止是青春偶像，根本就是梦中情人。 梦中情人。 我们都说男士就该像803这样。有情有义有责任心，勇敢不怕危险。 那好，我今天多吃3两饭。 不过在爱情上你可不够勇敢。 哦， 你干嘛老躲着梁达呀？太僵化了。 嗯，就是啊。 你不想结婚可以同居吗？ 803，甭那么俗不可耐，我可是支持你们精神恋爱，现代化的爱美就美在玩过程。 玩过程。 哎，这个话题好像扯远了。 好了，同学们，谢谢同学们对我们刑警工作的理解。现在啊，我想得到你们大家进一步的帮助啊。 行啊，没问题， 没问题。 我想知道，你们最后见到朱慧是什么时候？ 大概是我最后一个见到他的，时间是昨天下午5点整。 那么准确？ 肯定没错。那个时候校广播台正好开始播音，他们是准5点开播的。我当时是上完选修课，回寝室拿碗，准备去食堂吃饭。 哎，同学，当时朱慧在干什么呢？ 他在理东西，好像在整理行装。 行装？ 啊，我是说他在往一个大的牛仔包里装东西。 嗯， 好像还放进去几件衣服呢。我当时还随口问他，你饭也不吃就出去啊？他说来不及了。 那么你们是5点开饭是吗？ 是的。 你怎么知道朱慧要出去呢？ 因为自从他在大学生青春风采大赛中得奖了之后啊，就被市大学生艺术团看中了。他们每周有2个晚上在青年宫活动，昨天正好是他该去青年宫的日子。 哎，你们之间还说过什么？ 嗯，哦对，他还托我还一本书。 什么书？ 席慕容诗集《七里香》。 哦，是哪来的？ 是朱慧从图书馆借的，我们轮着看，都挺喜欢的。朱慧说明天书就要到期了，让我千万别忘了还。 那么后来呢？ 后来我就走了。 哦，你没有看到朱慧离开吗？ 没有，不过我想他大概很快也走了，因为晚饭后我们回寝室就没有看到他，一直到刚才班主任要我们回寝室开会才知道朱慧不见了。 啊，同学们，随便问一下，你们是一个寝室的，朱慧一夜没回来，你们不觉得奇怪吗？ 我们以为他回家了。 嗯，他平时经常回家吗？ 嗯，不经常，不过他回不回家只要看看他的床就知道了。 床？ 对，朱慧是睡下铺，平时为了让大家有个坐的地方，他从不把帐子放出来，除了晚上睡觉，就是星期六回家或是有什么放假的时候，他才会把帐子放下罩住床。嗯，那天他就是把帐子放好了才走的。 哦，那么 朱慧有没有什么特别接近的人？我主要指的是校外。 有啊，刘德华，朱慧的男朋友。 刘德华， 刘德华，那个香港的影星加歌星。 不是了，那人真名叫于涛。 于涛，是不是太子港酒店的那个于涛？ 对，现在是朱慧爸爸的助理了。我们发现他的鼻子特别像刘德华，就给他起了个雅号叫刘德华。 对，朱慧可迷他了。你看，朱慧在床头、出门上、还有铅笔盒上，到处都贴着刘德华的照片。 对， 就因为我们都说于涛像刘德华。 那么这个于涛常来吗？ 过去每星期六他都来接朱慧，星期天晚上还送他回来。不过最近好像好久没见他来了。 其实啊，我看主要是朱慧喜欢他，他对朱慧怎么说呢，好像还不像个亲人那样亲热，对不 对 啊？ 对， 本来嘛他可比朱慧大多了。 就是，那都不见得，我看他对朱慧很好的，朱慧能在大学生青春风采大赛里得奖还不全靠了他。 哎，你能详细说一说吗？ 哟，详细的我也说不上来，只听说评委里面有于涛的朋友，于涛好像去打过招呼。其他的我也说不上了，朱慧不肯对我们说这事儿的。 好了，谢谢大家了，你们提供了很多有用的情况。哎，同学们，希望你们跟我们保持联络，有什么问题啊及时反应啊。 803，你能给我们签个名吗？ 我同学们，我可不是什么明星，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刑警。比起签名来啊，说实话我倒更看重你们对我们的理解。 对了，哎，将来找恋人的时候可别见到警察就不考虑啊。哎， 你不是有史红爱你了吗？你还想别的啊？ 我只是为哥们儿说句话，挂个号免得他们打光棍，这个叫阶级友情啊。 好，同学们，再见了啊。 再见， 803， 再见。 803和沈西离开外语学院，又去了市青年宫。从艺术团指导那里得知，昨晚朱慧并没有来参加艺术团的活动。离开青年宫，803陷入了沉思，沈西却兴奋起来。 哎，803， 我 想，现在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朱慧被绑架的时间和地点了。 你说。 哎，我刚才估算了一下啊，从外语学院到青年宫，如果乘公交车的话，大约是45分钟的时间。 差不多。 按照朱慧的同学们提供的情况，朱慧离校的时间大约是5:15。而他又没有在青年宫露面，因此啊，被绑架的时间估计是在5:15到6:15这一个小时之内。你说呢？ 你说下去。 哎，这沿途可能作案的地点有3处：一是朱慧离开外语学院到79路车站的这段路程里。第二呢，是由中间，由79换乘46路的那段路。第三就是46路终点站到青年宫这段路。可是我觉得后两个路段都是大道，尤其是第三个，根本就是在市中心，作案的可能性不大。因此，作案地点应该是在外语学院附近。看样子啊，犯罪分子是候在外语学院外面，等着朱慧出来，尾随他，并且绑架了他。哎。这在美国的警匪片里是常见的，可没想到这帮恐怖分子倒还如法炮制啊。 哎，沈西啊，你小子看不出来啊，分析能力倒是日渐长进啊。你在你的分析里头啊忽略了两个重要的细节。 哦， 你看，如果按照你的时间表，那么罪犯绑架朱慧的时间离开他们引爆喷水池雕塑的时间不过4个多小时。 是啊， 离开他们向太子港酒店提出取消会议安排的那个恫吓电话也只有3个小时。这就跟他们给太子港酒店的下线时间有很大的出入，你说呢？ 这， 哎，你别忘了，他们是要求今天早晨8点钟之前各代表团成员撤出太子港的，而他们通报朱慧被绑架的电话也是今天早晨8点钟打进酒店的，对吗？ 这个也很容易解释嘛。 你 听我说，这正说明了我们的对手是非常的狡猾，而且也非常富有经验。他们肯定知道酒店会在警察的控制之下， 引爆会议大厅肯定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而且我们搜索的结果也表明了会议大厅里根本没有安装炸弹嘛。哎，所以啊，我想这不过是虚晃一枪而已。他们知道城市规划会议不是那么轻易的就会取消的，他们必须找一个强有力的威胁，于是他们就使用惯用的伎俩，绑架人质，而且绑架的还是总经理的掌上明珠，这样就可以逼他就范。 而那个时间差嘛， 哎，只不过是为了调开我们的视线，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从容作案了嘛。 哎，小谢啊，这第二个细节啊，如果有人肯定朱慧昨晚会外出，那么这个人啊就必须对朱慧的生活习惯非常了解。 哎，你说的这点我也没有忽略。 嗯， 我正想回酒店好好跟你的老同学聊聊呢。 宇涛啊， 啊， 他昨晚可是一直没离开酒店。 哎，你放心，我不是怀疑你的老同学，我只是想或许我们能从他那里多知道一点朱慧和别人的交往情况，说不定朱慧的哪个朋友是个里通外国分子呢。啊，哎，说了半天你到底同不同意我的分析啊？ 嗯， 你说呀。 哎，我觉得 啊， 你所有的分析都是基于昨晚朱慧去青年宫活动这一基础上的。 对啊， 如果你把思路开宽点。 开宽点？ 朱慧昨晚不是去青年宫的，那么作案的时间和地点是不是就有了更大的选择范围呢？ 他不去青年宫，那他准备去哪儿啊？ 这正是我想知道的。 803803，我是017，请你速回太子港酒店。 出了什么事？ 五分钟以前，自称太子港行动指挥中心的电话又打进了酒店，这是监听录音，请听。 这里是太子港行动指挥中心，找你们总经理。 没。 小慧，是你吗？ 爸爸，救救我！ 小慧，你在哪儿啊？喂，你说话呀，小慧！ 这里是太子港行动指挥中心，朱先生，你还想让你的千金在我们这儿待多久？我们待他不错，可他却不习惯我们的款待。 你们还我的女儿！你们还我的女儿，可和这件事情没有关系。 要想完整的要回你女儿，还是采取合作的态度好，否则 你们要怎么样？ 你有两条路，要么接受我们的条件，立刻取消一切有关城市规划会议的安排，要拿一笔钱买回你女儿的命。 是，你们要多少？ 200万人民币，不算多。 狮子大开口啊，你们是存心刁难。 想想清楚，给你两个选择已经很客气。第一条路谅也不敢走，这第二条路可关系着你女儿的小命。 你们 给你一小时的时间，一个小时后上海火车站交还，具体的到时候我们会用车站的广播通知你们。记住，200万现款全部就抄，只准你派一个人来，只要你不失信，千金今晚就能回家。 017，你立刻和总部联系，增派人员在火车站内外撒网，我和沈西立刻回来做进一步安排。 017明白。 沈西，拉警笛。狐狸露尾巴了，跑不了的。 803和沈西迅速地赶回了酒店，他们急匆匆地奔进电梯，以至于没有注意到于涛拎着个大皮箱和卢迪一起正从另一架电梯里走出来。803他们一走进总经理办公室，沈西便连珠炮似的说开了。 朱总经理， 嗯， 对方勒索200万的事我们已经知道了，现在离对方限定的交款时间还有45分钟，从这儿开车到火车站最起码也要30分钟， 我们应该抓紧这十几分钟的时间来安排一下送款的人选还有跟踪的问题。 不要着急嘛，我已经都安排好了。 哎，那么 进来。朱总，一切就绪，卢迪上路了。 哎，于涛，你的意思是不是卢迪去送款呢？ 是啊。 朱总经理，这就是你的安排吗？哎，为什么不先跟我们商量一下？ 对方只许我们去一个人，我想他们不希望见到警察。 胡闹！你该听说过鱼虎谋皮这个成语吧？ 八零三，我个人非常敬佩你的大智大勇，可是对方并不是傻瓜。 对方当然不是傻瓜，只是没想到原来你朱总经理对罪犯们的信誉度要比对我们刑警队的破案能力更信赖。 因为我看到了罪犯们的猖狂，我是父亲，我不能看着我的女儿随时面临威胁。 可你也别忘了你是酒店的总经理呀，你首先要对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负责任嘛，怎么能把这200万拱手相送呢？ 正因为我是总经理，正因为我负责，我才千方百计的要保证会议如期召开，这是酒店的声誉，是最高原则。 你这简直是协同犯罪。算了，沈鑫，于涛，知道陆地走哪条路吗？ 基本上是大道，我可以带路。 快，沈鑫走、一定要把陆地追回来。 是。 要知道803有没有追回卢迪，朱慧能不能安全归来，对方还会耍什么花招，请听第三集《扑朔迷离》。 刚才播送的是《太子港行动》第二集《风云迭起》，公安顾问易庆瑶，文学编辑徐新华、祖文忠，音乐编辑殷红，录音合成王青、张维凤，音乐录音钱素英，音乐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刘欢，演奏金鹰爱乐乐团。拟音苏东升，剧务顾达，剧中人刘刚由王伟演播，沈西由林海演播，卢迪由宋一宁演播，于涛由宋怀强演播，朱永昌由许成谦演播，朱慧由姚培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曹雷、翁振兴、王肖兵、金林、谭维红、梁辉、陆成、隋磊、金鱼、邓平生、苏东升等。解说丁建华。 今天的广播剧欣赏节目就给您播送到这儿，明天的这个时间再会。